净，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7月13号，由姜文执导、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等主演的电影《邪不压正》上映。导演姜文用一句话来概括了这部影片的主题：如同北平的哈姆雷特，如同李小龙智取危机四伏的卡萨布兰卡。听上去就很吸引人。作为姜文民国三部曲电影的最后一部，《邪不压正》改编自华裔作家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隐》。这部小说很特别，它不像通常的武侠小说是讲古代的江湖故事，《侠隐》的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北平，离我们并不遥远。那关于电影《邪不压正》，关于原著小说《侠隐》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发生在北平的武侠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姜文导演的民国三部曲第一部是2010年的《让子弹飞》，讲述的是北洋政府时期一场火车劫案引发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是一个虚构的南方城市鹅城。第二部是2014年的《一步之遥》，故事发生在1920年的上海。第三部就是最近上映的《邪不压正》，这一次故事终于到了北京。彭于晏饰演的习武少年李天然，目睹师兄朱乾隆勾结日本特务，杀害了师父全家。李天然侥幸从枪下逃脱，被美国医生亨德勒救下。李天然伤愈之后到了美国学医，同时接受了特工训练。1937年初，李天然受命回到了北平，正赶上七七事变前夜。一心复仇的李天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卷入了一场阴谋，而且还搅乱了一盘棋局。就像姜文导演说的，如同李小龙闯进了叠都卡萨布兰卡。李天然爱上了周韵饰演的裁缝关巧红，在巧红的协助下，他成功复仇，并且让整个灭门事件真相大白。说起来，除了影片的宣传期，姜文导演向来很少接受采访。作为民国三部曲的最终章《邪不压正》，距离上一部电影《一步之遥》已经过去了4年。很多人都觉着姜文导演的节奏很慢，姜文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我觉得不用4年简直拍不好一部电影，有1年拿文凭的，也有2年，也有3年的，但它不是本科文凭，你得记住这一点。很多人看姜文的电影会觉得故事情节都看懂了，但又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困惑。看完电影又去找分析的影评来读，才发现原来自己没有看懂。有人就问姜文，为什么要刻意设定思考的障碍呢？是要寻找最懂得自己的观众吗？姜文又说了，人贵直，文贵曲。如果你尊重观众是有思考能力的，你就给他一些有滋味的东西。 无论是好文章、好音乐，还是一张好画，如果你仅仅想从观众兜里掏那两毛钱，就告诉他最直白的东西，他就不用想。我尊重我的观众是最好的。媒体同行都知道姜文爱怼记者，那是出了名的，这让记者们对他是又爱又怕。但也有姜文的朋友说，其实他是一个羞涩内向的男人，怼人有时候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不论如何，姜文在公众面前总是金句频出。有人说他其实是有段子手的潜质，比如说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姜文就调侃自己第五次来上海电影节就成了主席，证明了量变到质变的可能。再比如在繁杂的拍摄现场，他总是要求所有人一定要好好坐在桌子上吃饭。在他眼里，生活第一，安全第一，电影第七。还有人提到了大家常常会说的一句流行语，我还是个孩子。原来这句话也是出自姜文的，不信您就来听听这段一步之遥里的片段吧。 要么你掐死我，要么你娶我， 我两样都舍不得。 娶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蜿蜒，我警告你，不能随便嫁人，要嫁也不能嫁我这样的。 你哪样的？ 我还是个孩子。 有你这么老的孩子吗？有你这尺寸的孩子吗？ 孩子不分老少，什么尺寸的都有。 你就是不想负责任呗。没事儿，责任我负，婚我都向你求了，不用你求，一切我都安排好了，我就是要你站在那儿说个 I do。 好，谁让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我帮你个忙怎么了？咱不是没干过坑蒙拐骗的事儿。 你跟我结婚是坑蒙拐骗？ 不是说你要骗你妈吗？ 谁说骗我妈了？ 那到底骗谁妈？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姜文最新的电影《邪不压正》，影片改编自一部武侠小说，名字叫《侠隐》，侠客的侠，隐藏的隐。这本书的作者叫张北海。在姜文的电影之前，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并不熟悉，但其实张北海在小众文化圈里已经有名了很多年。台湾著名导演张艾嘉就是张北海的侄女，他很崇拜自己这位叔叔，称赞他是中国最后一位老西皮。作家阿成也对张北海赞誉有加，说我在张北海的文字中总能发现自己思维中的空白点，这就是张北海的风度。有朋友读过《侠隐》这部小说，以为能写出这种纯正京味文字的人应该是每天喝豆汁就胶圈，每天在什刹海边转悠的老北京。不过现实之中，纽约才是张北海的生活所在地。张北海原名张文义，1936年出生于北京，13岁就随家人移居台湾，1962年到美国深造，后来定居在了纽约。上世纪80年代，不少到美国留学深造的华人都是从张北海家的客厅开始认识纽约这座城市的。他的座上宾包括了阿成、陈丹青、张大春、王安忆、李安、罗大佑、李宗盛等等。作为一名作家，张北海写了几十年的散文，主题从迪士尼乐园到牛仔裤，写的都是美国的生活。58岁那年，他得了一场阑尾炎，手术之后，张北海回到了北京，开始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搜集资料。八年后，25万字的《侠隐》完成了。而在这本书之后，张北海又不写小说了，他仍然住在纽约，继续用散文书写美国生活。也许是这一部《侠隐》已经足以说尽他关于北京的情感和故事了。 在这本书中，张北海把一个侠客的复仇故事放在了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既然是武侠小说，肯定少不了武打、复仇、血雨腥风的情节，这部小说也不例外。不过张北海真正要写的却不在此，他想要写的是他童年生活过的北京，是他记忆中的念念不忘的老北京。书中描写的那个年代被张北海形容为有钱人的乐园，老百姓的清贫世界。他笔下的北京城鲜活生动，融入了大量的老北京地理和民俗民风，地道入味，令人神往。您比如说故事的主角李天然，他每顿饭在哪儿吃，叫了什么样的菜，吃了多少分量，书中都有描述。书中还有这样的描写，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年纪的人悠哉悠哉地过日子。你可以慢慢地走，从干面胡同出来，沿着哈德门大街就到了东四南大街，过六条拐上北新桥西大街，到鼓楼上地安门大街，拐个弯到皇城根儿。街上小胡同里处处弥漫着食物的芬芳，各有各的香气，并不相互混杂。巴掌大的猪油葱饼、爆羊肉、炒肝、灌肠、烧麦、包子、打卤面，随便走入一家馆子坐下，先来一壶香片润润喉咙，同时等着店家把可口的食物送到您面前。不进馆子，摊上的脆枣、驴打滚、豌豆黄也是满足胃口的好玩意儿。回到家，家是个四合院，门一关就是个小天地，外面的尘杂喧嚣甭想进来。坐在内院的藤椅上，您可以安安静静地想很多事情。为了尽可能还原当年的风土人情，张北海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动笔写侠隐的前两年，张北海就整理了一份1935年的北平街道图，收集了几百本关于老北京的参考资料，其中大约四分之一还是英文著作，里面甚至还有英国人在当时写的旅游攻略。正是因为有了详实的准备工作，才让这位13岁就离开北京的作家成功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北平风貌。不过作为一部武侠作品，侠隐中的打斗场面的描写却很少。张北海说，他不愿意在一部写实的作品中掺杂一套虚无缥缈、玄乎其玄的武功。张北海说，李天然回北平不到一年，掌臂一人，轻伤一人，重伤一人，打死四人，再多就变成三流武打片了。我要我的侠隐出手见效，干净利落。也许正是因为这些魅力，侠隐这部小说才被姜文看中，改编成电影《邪不压正》，用光影的方式去再现远世的京华风云。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最近的热门电影《邪不压正》。 说完了导演和原著小说，咱们再来聊聊演员的部分。邪不压正的男一号是演员彭于晏。姜文说他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就听说有个叫彭于晏的男演员，经常在接受采访时表达想和姜文合作的愿望。而彭于晏自己说，他大概是十年前看了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当场就被镇住了，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电影。彭于晏那个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个让他着迷的姜文还是自己小时候在台湾看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男主角。很久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小时候和外婆一起追的连续剧同样也是姜文演的。从小影迷变成了偶像的爱将，这很幸运，但也让彭于晏压力很大。彭于晏说，姜文导演拍片的习惯是提前十分钟才给台词，然后说大家来演吧，演员自然就很怕消化不了。好在导演也会帮演员想办法，如果看他们还没准备好，就会假装说这个灯还没调好吧，那个摄像机还没放好吧，让演员有更多的时间去排练。在电影《邪不压正》中，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有不少露肌肉的戏份。有一场戏，彭于晏问导演这场戏是不是要像李小龙一样，姜文回答，对，腹肌人人都有，但皮下脂肪要瘦到 3%。 彭于晏说，给我点时间，我能做到。他真的做到。姜文评价彭于晏的表演说，他既能用情感表达角色，又能用理性控制自己的身体。说起彭于晏这位演员，他其实是从偶像剧中出道的，但后来却成了体育电影和功夫电影所青睐的男主角。2011年，彭于晏凭借体育励志片《翻滚吧，阿信》提名了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在拍这部电影之前，彭于晏曾经因为合约问题陷入了一段事业低潮。那段时间，他整晚睡不着觉，漫无目的地换台看电视。《翻滚吧，阿信》的导演最初给彭于晏看剧本，其实不是想找他来出演，只是为了激励正处于低谷中的他。没想到彭于晏不仅被剧本所打动，更是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个角色。为了成功饰演阿信这位体操运动员，彭于晏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特训，每天12个小时的体能训练和体操动作的练习。他也曾经被高强度高难度的体操动作所难倒，但是每次想到阿信的翻滚精神，再看到身边7、8岁的体操小运动员们都在坚持，他也就坚持了下去。在2013年的电影《激战》中，彭于晏又成了拳击小子。《激战》的拍摄时间很紧张，张家辉已经练了半年的时间，彭于晏才刚进组，他需要在2-3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一个专业的拳击运动员。导演林超贤为彭于晏请来了职业拳手，彭于晏每天都得挨上200多拳，一段时间下来腿上全是淤青。在电影《激战》中，彭于晏饰演的角色叫林思琪，是一个独立要强的年轻人。他为了让生意失败陷入低迷的父亲重新站起来，决定参加拳击比赛，让父亲看到自己的坚持。彭于晏说，演了这部电影，他也希望这样的角色在他的身体里面待久一点，给他带来更多的能量。拍完《激战》，林超贤导演对彭于晏赞叹有加，2015年又邀请他出演了一部体育题材的电影《破风》。《破风》讲的是职业自行车手的故事，彭于晏在专业骑手的特训指导下，每天骑行香港的山坡公路和赛场专业跑道，几乎把全香港的山都骑遍了，还考下了场地专业执照。连续1个月每天骑行120公里，早上10公里体能训练，60分钟平衡练习，下午80公里公路冲刺练习和耐力训练，晚上再进行3个小时的轻量有氧训练。在长时间户外高温训练下，几位主演甚至一度累到呕吐，但彭于晏还是说，我觉得长时间的训练是值得的，因为口渴的感觉是什么，骑不动的感觉是什么，唯有通过这样的训练，你才可以了解到单车手锻炼自己时的心态。有这样的心态和精神， 咱们也就不难理解姜文四年磨一剑的作品会邀请彭于晏来跳这根大梁。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正在热映的电影《邪不压正》。影片由姜文执导，彭于晏、廖凡、姜文、许晴、周韵等人主演。姜文的太太周韵演的是男主角李天然的恋人巧红，是一位隐藏在裁缝作坊里的巾帼烈女。说起周韵这位演员，她出生在浙江温州，从小性格内向，但她的经历却有点离经叛道。当年有一场温州小姐的选美比赛，才15岁的周韵改名换姓，偷偷报名参加，结果获得了冠军。周韵父母的同事们拿着报纸说，这不是你家周韵吗？父母惊讶的差点没晕过去。虽然得了选美冠军，但周韵并没有想着要去报考艺术院校，他按部就班的学习生活，高中毕业后进入一个单位做起了财会工作。1999年的冬天，周韵和几个朋友到北京来旅游，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就想来北京学学外语。后来一个东方歌舞团的老乡建议周韵去考中戏，于是他就抱着玩玩的心态参加了考试，就这样顺利地考进了中戏表演系。2001年还是新人的周韵参与了姜文主演的电影《天地英雄》，他剃了光头，反串出演慧觉和尚。也因为这部电影，他和姜文相识，后来渐渐相知相恋，成为了夫妻。自从成为了姜文的太太之后，除了姜文导的戏之外，周韵很少在影视作品中露面了，一心一意地照顾两个孩子和姜文的生活起居。直到郑晓龙拍摄《金婚风雨情》的时候，周韵才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接拍了这部电视剧。后来他又出演了侯孝贤的文艺武侠片《刺客聂隐娘》，以及姜文的《一步之遥》，每一次演的都是性格刚烈、有胆有色的女子。因为婚姻和家庭，周韵的演艺事业一直没有大红大紫，但她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周韵说，故事和经历很重要，我现在这个年龄才是女演员最好的时候，我能够驾驭更成熟的女人角色，也可以去演比自己年龄小一点的人物。女人真正有故事的时候，就是从我这个年龄段开始的。在《邪不压正》中，周韵饰演的巧红和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之间有一段超越世俗的爱情故事，这段爱情戏码为影片带来了一丝浪漫的气息，也在王菲演唱的电影宣传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天关于电影《邪不压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呢，一起来听听王菲演唱的这首电影推广曲《偶遇》。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笔，爱情是场雷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自然深处。此生相许，谁人心要等住？相逢的流水，让烈焰退离，也就还给烟雨。情丝已无趣，爱上已无趣，生死已是结局。沉淀了情绪，伤好了情侣。